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北京上空的汽车音乐会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我是腾冰。正秋的小长假了，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在出行游玩的路上，还是在家中呢？总之，有汽车音乐会好音乐的相伴，都希望你这个中秋的小长假过得开心快乐。那今天的开场歌曲呢，正好听到大张伟哈喽哈喽哈喽，每次听到他的歌曲都感觉特别的欢愉。好了，今天是2021年9月20号星期一，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车辆不限行，但是要提醒您要小心驾驶，家庭聚会、朋友聚餐一定要杜绝酒后开车哟。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为大家推荐适合中秋去玩的好地方。今天推荐北化基爱工厂。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浓浓的现代简约风格，摩卡艺术中心就在于此。紧邻北京工业大学的公寓楼，简直就像是北化版的七九八。园区风格各异，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人少小众，又充满了艺术气息。画满各种涂鸦的造型的办公楼，色彩跳跃多变的装修改造，改写了原有的工业气息。除了临街的商铺，这里更多是一些公司的办公地。在这里，北化厂房留下的旧机械、烟囱、锅炉等等融合在园区当中，这些痕迹呢还保留着原有工厂的气质，但是街道已经处处充满了现代艺术风格哟。文创园内最有名的当属摩卡艺术中心了，白色廊道在阳光的照射下不断变化着，光与影穿梭在建筑的曲线当中，构成了带有异域风情的画面，一瞬间好像穿越了一样。目前的摩卡艺术中心正在展出的是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记忆的永恒》。这里虽然是一个文创园区，但也是宝藏生活区，像婚纱摄影、图书馆啊、餐厅啊、咖啡、下午茶、便利店等等，可谓是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还有各种娱乐和健身场馆，攀岩呐、射箭呐、棋牌啊、羽毛球啊、水上中心、篮球馆等等，甚至还有满足小众爱好的桌游室等等，一个转角就会遇见新的惊喜。位置很好找啊，就在朝阳区劲松街道的南磨房路，地铁14号线平乐园站 C 口东南口步行500米就到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五月天最好的一天，最好的一天就从汽车音乐会开始了。 五月天2016年唱着最好的一天，他们用这首歌曲告诉努力打拼奋斗的朋友们，如果遇到好的时光那就一起狂，如果遇到不好的时候就和兄弟们一起打。所以再平凡的日子都有 best day 的权利，就看你是不是能抓得住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我怕都无所谓。路边那朵蔷薇，管他的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亮走到天黑。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无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品牌。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一口任性甜，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花有四季的爱，啥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快乐乐，让爱温暖每个现在，温暖每一个期待，一切一切都很愉快。

to wait to face the day. I'm too afraid. Breakfast ain't breakfast no more. Feel like I'm on vacay when I'm at this store. My socks feel neglected, haven't touched the door. I can't recall what it's like before. It's always just 18 degrees. The AC might break and I drink too much tea. Wish I had a boyfriend, I guess it's just me. Daydreaming constantly. I wanna say that I'm okay, but I don't know if that's the way to be. When in reality it's 3 p.m. I'm still asleep. I wanna wake up but I'm too weak to face the day. I'm too afraid. Don't wanna feel sad and just repeat the times I've had feels incomplete. Wanna escape, but I'm too afraid. 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也听到了第25位的歌曲，来自 Stephanie 的这一首 3PM。 2021年3月，也就是今年刚刚推出这张 AMPM 专辑，作为整张大碟的主打，肩负着市场和歌迷的双重考验，充满活力而又不断的更新创作思想，在这首歌曲当中最大化的展现了。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充满爱意的早上，听到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十的，我是腾冰，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梦里无窗一个小岛，最爱的红酒配奶酪，椰子树下藏着面包，发烫的双脚有点飘，飞来一只会说话的鸟，海里的鱼儿岸上奔跑，头上多了一顶礼帽，每个细胞被太阳拥抱。小鱼也想去大海里游啊游，不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插手，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剧痛，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其实爱读的午后想说爱你没理由，远处的月气球满是我们共建的宇宙。其实爱读的午后你说爱我不需要理由，我们一起闯出这个星球，约上几个好友分享以后。小夜想去大海里游啊游，铺满钻石的 海面虽有一点差生，这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去痛，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梦。其实孤独的午后想着爱你没理由，远处的热气球那是我们勾肩宇宙，其实孤独的午后你说爱我不需要理由，我们一起转着这个星球，约上几个好友分享以后。我们勾肩的手，其实孤独的午后你说爱我爱你，我们一起坐着这个星球，约上几个好友分享以后。树下藏着面包，发烫的双脚有点飘，飞来一只会说话的鸟，海里的鱼儿爱上奔跑，头上多了一滴礼貌，每个细胞被培养。 来自吴莫愁《七十二度》，这是电影《理查的姑妈》的片尾曲。七十二度代表着亲爱的纯浓度的爱意，又展现了热带岛屿的炎热气质。吴莫愁七十二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点点滴滴都温柔的年纪，翩翩少年踏歌而行，像寻光的飞鸟，曾一路狂奔手舞足蹈，轻扬着嘴角，不负一号每分每秒，让每颗自由的心放声欢笑。我无比清醒，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哪怕这明天一路飘摇，也挥舞着骄傲。我无比清醒，梦远天高，却执意得到，人再会如期，不远万里，问近来可好。下雨梦中繁星，像未来的奇遇，我的心中无边天际，却装不了烦恼，像一路奔跑放下书包，在云中轻飘，唯独渺小多少风暴，我都要逆流而上，越飞越高。无比清醒，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哪怕这明天一路飘摇，也挥舞着骄傲。我无比清醒，梦远天高，却执意得到，愿再会如期，不远万里，问近来可好。我无比清醒，此刻年少，热血在燃烧，哪怕有再多孤独难熬，也向往破晓，给自己一个紧紧拥抱，去回应 少年感十足的超人气唱作人汪苏泷这次助力电视剧《小欢喜》，献唱了插曲《闪耀》。歌曲当中充满活力的他，这次又带着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也在充满动感的架子鼓和电音之间自由地跳进跳出，繁密的鼓点声声入人心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23位，汪苏泷《闪耀》。好了，继续攀升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h yeah, oh yeah, yeah。你的表白路径卡在大包里，看虚如无爱，好想猜猜茫茫未来，好像没改。Yeah, I 一滴眼泪。夜幕很暗，但大地眼泪 yeah, yeah, 落日余晖，足够精美的陪我入睡 yeah, oh, oh, oh, 学会慢慢离开，一走到一个的溺爱溺爱 yeah, oh, oh, oh, 梦想总会有意外，梦想却没有彩排， 电影站住火焰的让我乐观，足够取暖，天上的星河依旧灿烂，这颗细时间不懂婉转，海鸟掠过夏天的光，未知的深海会变成舞台 yeah, 虽然花摇摆， 那是在风中我的姿态， 就算所有风暴浓墨火重，再也依旧热爱，把它当作旅程之中最 我在天天练习，让这一场冒险冲得韶华里，海鸟与我唱着同一首歌曲，飘到了彼岸去。 从前我不知道怎么在城中里寻找到一秒的轻松，直到我抬起头发现白月光洒在了面容，那帐篷变成一座牢笼，那是深入灵魂的痛，等待我求救的观众却等不及解剖我流血的伤口， 现在我想记住 目光中的一切不再仓促，我享受着旅程孤单的初恋，被定义的那些标签，公平的那些缺陷变成了特有的天赋偏偏、变成了我他的区别，打破了对未来的疑虑，伴着真心努力接近，颜色的光阴就是值得拼尽全力，旅程曲折我 yeah, yeah, 我不会再犹豫，就能像梦境一样美丽，我看见破晓的光照亮， 微微微微，就算所有风暴浓墨火重，再就让我痛快，梦想绝不是轻描的写就能描绘的未来， 忽然之间我在一点点练习，汗水与泪我都学会了珍惜，海鸟与我唱着同一首歌曲，到了彼岸去，海阔天空，感谢自己不甘平庸，义无反顾，感情难留的汹涌，笑对苍穹和深海格斗，也不希望退后，未敢上挂着刻下时光的那把匕首，就算所有风暴浓墨火重，再也依旧热爱，把它当作旅程之中最生何在，忽然之间我在一点点练习，汗水与泪我都学会了珍惜，爱鸟与我唱着同一首歌曲，又到了彼岸去。 第22位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来自 Rise 的这首 Fan Me。2021年4月，他们通过两年的打拼之后迎来了毕业典礼，这首歌作为他们的第三波主打，木吉他简单的旋律重复进行着，干净轻快的声线也诉说着少年们这两年的故事。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土穷，白色对黄。 伤痛，眼对歌，一对瞳，晋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里陈旧红，几颗心一泡风，佛陀对苍生。 来自赵赵的这首相当受欢迎的《声律启蒙》，2015年的这首作品采用五声调式的旋律，再配上古人吟诗作对的语气腔调，通篇乐器运用吉他打底，其余都是古琴啊、琵琶呀、箫等等中国传统的乐器。哇，真的是很中国风的一首作品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1位，赵赵《声律启蒙》。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 Stephanie Poetry 3PM 3PM still asleep I wanna wake up but I'm too weak。 第24位吴莫愁72度。 其实爱多的午后想说爱你没理由，远处的夜气球那是我们共建的。 第23位汪苏泷闪耀。 我无比清醒，梦远天高却执意得到。 第22位 Rise Find Me。 学会慢慢离开，一走到一个你爱你爱耶。 第21位赵赵声律启蒙。 烟香楼软土穷，白色对黄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射我的无奈，你不明白，害得

来自飞董的这首 Happy， 特别适合今天的气氛，是不是？过节了，小长假的中间这一天，是不是就需要这样的音乐？好了，这样的歌曲也为你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大幕。我是腾斌。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可能很多朋友在小长假期间不会选择自驾出行，那么车子在家里长期放置会出现哪些问题呢？特别是像春节国庆这些长假，车子可能在家一放要放7天到10天左右。好，我们来看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是提前要对车辆进行清洁，无论是汽车长期不使用还是正常使用，都要保持车内的清洁。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要清理车内的垃圾和食物，否则回来哎呀怎么都没变了，哎呀滋生了好多细菌。第二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停车地点，车辆停放的地点很重要， 如果长期不使用，建议尽量把车停放在比较安全的室内停车场。室内停车场不仅可以让车辆免受风吹日晒，还能避免落叶、树枝等等异物损伤车漆。停车之前呢，可以先观察一下停车场的摄像头分布情况，确保车辆一旦出现问题，可以有迹可查了。再有呢，就是隔一段时间要给车辆打火充电哦。汽车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会消耗电量。停车的时候，车辆的防盗系统会继续使用电瓶的电量，而电瓶当中的电量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的。那一般来说，停车一天就要消耗1%以上的电量，长时间停放可能电瓶会出现亏损而无法正常启动哦。再有就是适当的提高轮胎的胎压，长期停放车辆会对轮胎造成影响。汽车长时间停着不动，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部分由于长期受力容易出现皲裂和变形，那么提高胎压可以尽量的保持轮胎的原有形状，减少接触面积。再有就是病毒活动频繁呢，开车的时候要注意消毒防护，天气转凉了，病毒活动也会频繁。车辆经历长期停放之后，最好在用车前进行通风消毒，对门把手、车窗啊、挡风玻璃、方向盘等等地方彻底清洁消毒，然后再开上您的爱车。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温馨提示，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 人们的世界快乐是一种需求，在这个时候别做无聊的懒惰虫。 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想拔掉电话线，装作没听见。音乐，用音乐填满寂寞的空缺，快乐已经少得可怜，拒绝，我不看无聊的表演，太浪费时间。推开窗户，坐在旁边，阳光很刺眼，心情晒干了一点，快乐也多了一些。所有讨厌的问题，遥远的理想，我现在统统不要，该做一点改变。什么都无所谓，心情放开一点，快乐一整天，让我的世界自由没有界限，就快乐一整天。 来自梁静茹，快乐一整天。好了，汽车音乐会就希望用这样的音乐伴你快乐一整天。继续来带出张靓颖，我是我的 天，来得舒服，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风吹着山谷有五线谱，从荒野传递着音符，不再追逐学会散步，轻松踏上我的路，路人向我打招呼，欢迎陪我看日出，没有包袱只有礼物，未来由我来接住，偶尔迷途都不在乎，很知足。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道从小到老悲欢离合，人想要什么我愿意，为了今天我也为了太多太多心中那一种执着，天地之中那一颗心真的了解我，我知道因为是你陪我哭过也给我快乐，像红日之光用真心爱我，一起走忘掉世界的冷漠，我的梦海阔天空有一个未知远方，不管你也等着我，我的 这首活力歌拉开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的大幕，来自上官喜爱翻唱的《红日》，不被定义的唱腔，被丰富感情环绕的声线，魅力实力并存。他把作品当中那种不惧命运坎坷的呐喊演唱得淋漓尽致，成熟的唱功也把音乐历经沧桑的感觉变得更加柔韧，感染力从音符当中跳跃出来，融入在每个独有的氛围当中旋转环绕。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王力宏 Forever Love。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我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多么自然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沿途遇见你，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像阳光和煦，巧妙的融化我的不安定，不可思议这一 来自彭佳慧的月亮使者，